当天令我尿急攻之，我的老师，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？听我念老师歌词，欣赏我打拳的样子，我站在教室，你的风姿，你的样子，像个励志。 隔壁的小姑娘，更多的需要勇气。